寞的时候，朋友在一边笑。 走过那树下。 遮不住白发。岁月转，不变的土地沉默守望，我多想永远这样，他却为我背上行囊。 快走啦，时候唔早㗎啦。